外国人和海外同胞热烈称颂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战胜业绩。科威特支持朝鲜统一委员会主席、印度主体哲学研究委员会主席和列宁社会主义等主席说，在祖国解放战争中，金日成主席以政治思想上和战略战术上的优势打败了帝国主义强敌，因此世人都热烈称颂他是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和杰出的军事战略家。他们强调，金日成主席打败缅帝国主义者，光荣地捍卫了朝鲜民族的主权和尊严，其战胜业绩是永垂不朽的。旅俄同胞郑一新和旅日朝鲜人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吴奎尚以称颂金日成同志不灭的战胜业绩，说他领导军民在战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来又拯救了祖国和同胞的命运。